即未来真如，现在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现在真如。若过去真如，若未来真如，若现在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色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色真如，受想行识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受想行识真如。若色真如，若受想行识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眼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眼处真如。耳鼻舌身意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耳鼻舌身意处真如。若眼处真如，若耳鼻舌身意处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色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色处真如。声香味触法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声香味触法处真如。若色处真如，若声香味触法处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眼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眼界真如。耳鼻舌身意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耳鼻舌身意界真如。若眼界真如，若耳鼻舌身意界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色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色界真如。声香味触法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声香味触法界真如。若色界真如，若声香味触法界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眼识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眼识界真如。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。若眼识界真如，若耳鼻舌身意识界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眼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眼处真如。耳鼻舌身意处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耳鼻舌身意处真如。若眼处真如，若耳鼻舌身意处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。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，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我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我真如。有情命者，生者，养者，是夫不得切罗，一生 如同，作者、受者、知者、见者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有情，乃至见者真如。若我真如，若有情，乃至见者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不施波罗蜜多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不施波罗蜜多真如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。若不施波罗蜜多真如，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内空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内空真如。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，毕竟空、无际空，散无散空，本性空、自共相空，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，无性空、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。若内空真如，若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真如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真如真如。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真如。若真如真如，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苦圣地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苦圣地真如。即灭道圣地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即灭道圣地真如。若苦圣地真如，若即灭道圣地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思念住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思念住真如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真如。若思念住真如，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四净律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四净律真如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真如。若四净律真如，若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八解脱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八解脱真如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真如。若八解脱真如，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空解脱门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，即空解脱门真如。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，即如来真如。 如来真如即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。若空解脱门真如，若无相无愿解脱门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三乘十地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三乘十地真如，菩萨十地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菩萨十地真如。若三乘十地真如，若菩萨十地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无眼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无眼真如。六神通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六神通真如。若无眼真如，若六神通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佛实力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佛实力真如。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真如即如来真如。如来真如即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。若佛实力真如，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三十二大士相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三十二大士相真如。八十随好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八十随好真如。若三十二大士相真如，若八十随好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无往事法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无往事法真如。恒诸舍性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恒诸舍性真如。若无往事法真如，若恒诸舍性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陀罗尼门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陀罗尼门真如。三摩地门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三摩地门真如。若陀罗尼门真如，若三摩地门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欲留果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欲留果真如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一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真如。若欲留果真如，若一来果乃至独觉菩提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。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，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，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一切智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一切智真如。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真如即如来真如，如来真如即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真如。若一切智真如，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真如。若如来真如，同一真如，无二无别。天众当知，诸菩萨摩诃萨 现证如是，一切法真如，说明如来应证等觉。我与如是诸法真如能深信解，故说善现从如来生。当说如是真如相时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诸山大地六种变动，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北涌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。而时欲界色界天众复以天上旃檀香没，多杰罗香没，多摩罗香没，即以天上温波罗花、波特摩花、居木陀花、奔突利花，奉散如来即善现上而白佛言：甚其如来未曾有也，大德善现由真如故，随如来生。而时巨兽善现，便为诸天众言：诸天当知，然我善现不由色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色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色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色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受想行识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受想行识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受想行识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受想行识真如故，随如来生。如是乃至不由一切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一切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一切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一切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有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有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有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有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无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由无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无为故，随如来生；不离无为真如故，随如来生。何以故？诸天众，是一切法都无所有，诸随生者若所随生，由此随生，随生十处皆不可得。而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诸法真如，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皆最甚深。为于此中色不可得，色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色尚不可得，况有色真如可得？此中受想行识不可得，受想行识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受想行识尚不可得，况有受想行识真如可得？如是乃至此中一切智不可得，一切智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一切智尚不可得，况有一切智真如可得？此中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可得，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道相智一切相智尚不可得，况有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可得？ 佛言：舍利子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法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皆罪甚深。所谓此中色不可得，色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色尚不可得，况有色真如可得？如是乃至，此中一切相智不可得，一切相智真如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此中一切相智尚不可得，况有一切相智真如可得？当说如是真如相时，两百比丘诸漏涌尽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复有五百比丘尼众，愿尘离垢，于诸法中生净法眼。五千菩萨生天人中，得无生忍。六千菩萨诸漏涌尽，心得解脱，成阿罗汉。儿时佛告舍利子言：今此众中六千菩萨，已于过去亲近供养五百诸佛，依依佛所发弘誓愿，正信出家，虽修布施、境界安忍、精进、净律，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其别异想，行别异行。修布施时，作如是念：此事布施，此事施物，此事受者，我能行施。修境界时，作如是念：此事境界，此事罪业，此所护境，我能持戒。修安忍时，作如是念：此事安忍，此事忍障，此所忍境，我能安忍。修精进时，作如是念：此事精进，此事懈怠，此事所为，我能精进。修净律时，作如是念：此事净律，此事散动，此事所为，我能修定。彼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以别异想而行布施、境界安忍、精进、净律别异之行，由别异想、别异行故，不得菩萨无别异想及施菩萨无别异行。由此因缘，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。由不得入菩萨正性离生位故，得预留果、见此乃至阿罗汉果。是故舍利子，若菩萨蒙萨虽有菩提道，即有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远离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。儿时具受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有声闻乘或独觉乘不得切罗，修空无相无愿之法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？有菩萨乘不得切罗，修空无相无愿之法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方便善巧，虽证实际而取无上正等菩提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声闻乘或独觉乘不得切罗，远离一切智智心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方便善巧故，修空无相无愿之法，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。诸菩萨乘不得切罗，不离一切智智心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依方便善巧，大悲心为上首，修空无相无愿之法，虽证实际 而能入菩萨正性离生位，能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譬如有鸟，起身长大，拜于善那，或复200，或复300于善那量，而无有翅。是鸟，或从33天投身而下，去展不周，于其中路，复作是念：我欲还上33天。舍利子，与如意云何？是鸟能还33天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否也，善事。佛告舍利子：是鸟中路，或作是愿，至展不周，当令我身无损无恼。舍利子，与如意云何？是鸟所愿，可得随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世尊。否也，善事。是鸟至此展不周时，起身决定有损有恼，或至命中，或临死苦，何以故？是鸟身大，从远而堕，无有翅故。佛言：舍利子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。舍利子，有菩萨称不得切罗，亦复如是。虽经无量无数大劫，勤修布施，境界安忍，精进净律，一修般若，求去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修空无相无愿之法，辩证实际，堕于声闻或独觉地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称不得切罗，远离一切智智心，虽经无量无数大劫，勤修布施，境界安忍，精进净律，一修般若，而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随堕声闻或独觉地。舍利子，是菩萨称不得切罗，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，供养恭敬，随顺修行，而于其中只取相故，不能正解，是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圆满功德，是诸菩萨不能正解佛功德故，虽闻无上正等觉道，即空无相无愿法生，而依此生智取其相，智取相已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此菩萨称不得切罗。如是回向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，堕于声闻或独觉地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称不得切罗，由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即远离方便善巧故，虽以种种所修善根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而堕声闻或独觉地。复次，舍利子，有菩萨称不得切罗，从初发心常不远离一切之智心，大悲为上首，勤修布施，境界安忍，精进净律，一修妙慧，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不远离方便善巧，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智见运而不取相，虽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取相，虽念自他种种功德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取相。舍利子，当知如是诸菩萨称不得切罗，只取无上正等菩提，不堕声闻及独觉地，可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称不得切罗，从初发心乃至究竟，常不远离一切智智心，与一切时大悲为上首，虽修布施， 境界安忍精进静虑，以修般若而不取相，虽念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，亦不取相，虽修无上正等觉道即空无相无愿之法，亦不取相。舍利子，是菩萨称不特切罗，有方便善巧故，以离相心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，即修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以离相心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由此定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不远离方便善巧，是菩萨摩诃萨临近无上正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究竟都不见有少法可得，为若能证，若所证，若证处，若证实，若有此证都不可得。所谓若色若受想行识，如是乃至若一切智若道相智一切相智，都不可得。不辞世尊，有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，而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当知彼语所求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获得不得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方便善巧故，于所修行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取其相，如是乃至于所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皆取其相。有此因缘，是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皆与无上正等菩提疑惑犹豫获得不得。是故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。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以无相具行心应修布施波罗蜜多，应修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以无相具行心应修一切智应修道相智一切相智，若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以无相具行心修行如是一切佛法，必获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欲界色界天众俱白佛言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自相共相皆应正知，乃至获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而诸菩萨摩诃萨众所知法相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而是佛告诸天众言：如是如是如如所说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诸天当知，无意现觉一切法相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而都不得圣意法相，可说明为此事能说，此事能证，此事所证，此事证处，此事证实，由此而证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毕竟经过。 有为无为，毕竟空故，由是无上正等菩提，极难信解，甚难正得。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佛所说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极难信解，甚难正得。如我思维，佛所说意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极易信解，甚易正得。所以者何？若能信解，无法能证，无法所证，无有证处，无有证实，亦无有此而有所证，则能信解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若有证之无法能证，无法所证，无有证处，无有证实，亦无有此而有所证，则能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以一切法皆毕竟空，毕竟空中都无有法可名能证，可名所证，可名证处，可名证实，可名由此而有所证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性相皆空，若增若减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常所修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如是乃至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诸菩萨摩诃萨所观诸法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见，若无见，若有对，若无对，若有漏，若无漏，若有为，若无为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由此因缘，我思维佛所说意趣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极易信解，甚易证得。诸菩萨摩诃萨不应语中为难信解及难证得。所以者何？色，色自性空；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自性空；如是乃至一切智，一切智自性空；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自性空。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自性空意深深信解，无倒而证，便得无上正等菩提。时舍利子与善现言：由此因缘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，都无自性，皆如虚空。譬如虚空不作是念，我当信解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诸菩萨摩诃萨亦应如是，不作是念，我当信解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何以故？诸法皆空，与虚空等。诸菩萨摩诃萨要能信解诸法皆空与虚空等，无倒而证，乃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若菩萨摩诃萨信解诸法与虚空等，便与无上正等菩提一生信解，一证得者，则不应有净且沙等菩萨摩诃萨换大功德铠，发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于其中间而有退屈，故知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，甚难证得。时具寿善现为舍利子言：舍利子，云云何？色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？舍利子言：佛也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受想行识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？舍利子言：佛也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乃至一切智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屈否？舍利子言：佛也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 道相智，一切相智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色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受想行识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乃至一切智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色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受想行识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乃至离一切智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色真如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乃至离一切智真如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道相智，一切相智真如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诸法真如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诸法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诸法真如有法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于云何？离诸法法界法性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，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退去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尔时具受善现白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，说何等法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去？使舍利子与善现言：如忍者所说，无生法忍中都无有法，亦无菩萨可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去。若尔，何故佛说三种诸菩萨称不得切罗，但应说一？又如人说，应无三乘菩萨差别，唯应有一正等觉乘。时满慈子白舍利子言：应问尊者善现，未许有一菩萨乘否？然后可难，应无三乘见离差别，唯应有一正等觉乘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未许有一菩萨乘否？ 十，据说善县为舍利子言：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一切法真如中，唯有三种诸菩萨乘不得切罗差别相否？唯有退住声闻乘者，或有退住独觉乘者，或有证得无上乘者。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一切法真如中，唯有三乘菩萨亦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一切法真如中，为实有一定无退去菩萨乘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一切法真如中，为实有一正等觉乘诸菩萨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诸法真如中，有一有二有三相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舍利子，云云何？一切法真如中，唯有一法或一菩萨而可得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十，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：若一切法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，云何舍利子可作是念言？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有退去，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定无退去，如是菩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说不决定，如是菩萨是声闻乘，如是菩萨是独觉乘，如是菩萨是正等觉乘，如是为三，如是为一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都无所得，与一切法真如亦能善信解都无所得，与诸菩萨亦无所得，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得，当知是为真菩萨摩诃萨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，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疑不悔不退不末，是菩萨摩诃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于其中间定无退去。卷第447。